撒母耳记上第21章，达卫就动身走了，约纳堂也回到城里。达卫去诺布，到了阿西莫勒克司祭那里。阿西莫勒克战战兢兢出来迎接达卫，问他说，为什么你一个人来，没有人随从你？达卫回答司祭阿西莫勒克说，君王今天吩咐我一件要事，曾对我说，我派你，吩咐你去做的事，别叫任何人知道。我已经和我的同仆约定了，在某处见面。现今，你手中若有五个饼，请给我，或给我别的什么东西。司祭回答达卫说，我手中没有普通饼，只有圣饼。但是你的同仆们戒绝了女色没有？达卫回答司祭说，当然，我们戒绝了女色。我出征时，同仆们常是身洁的，这次上路虽为了俗物，但今天他们仍是身洁的。于是司祭就将圣饼给了他，因为那天在那里没有别的饼，只有供饼，即由上主面前撤下来，为另换上新的供饼。那一天在那里正有撒乌尔的一个臣仆留在上主面前，名叫多厄格，厄东人，是撒乌尔的侍卫长。达卫又对阿西莫勒克说，你手边有没有一支枪或一把刀？我的刀和我的武器没有带在手边，因为君王的事很紧急。司祭答说，有你在厄拉谷中所杀的那培勒舍特人哥勒雅的刀，看，用外衣包着放在厄福德后面，假使你愿意拿去就拿去吧，因为在这里没有别的。达卫答说，没有像这把刀更好的了，就请你给我吧。司祭就给了他。那一天，达卫起身逃避了撒乌尔的面，到了加特王阿基士前。阿基士的臣仆对王说，这不是国王达卫吗？在歌舞中所歌颂的，撒乌尔杀了1000，达卫杀了10000，不就是他吗？达卫细想这些话，在加特王阿基士面前感到十分恐惧，于是便在他们前装作傻子，在他们中佯作疯子，乱敲门户，胡须上留着唾沫。阿基士对臣仆说，你们看，这是个疯子，为什么送他到我这里来？难道我缺乏疯子，你们竟领他到我这里来向我发疯？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我的宫室？